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对，各位啊，今天早上咱们一起互动的一个话题呢，跟这个是跟这样一条新闻有关。 没错啊， 说最近第十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揭晓，让孩子们啊从生活当中寻找创意，然后聚焦交通治理呀、环境保护啊、绿色灯号啊等等热点问题，为首都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是， 那我们就咱不能连孩子都不如， 是孩子都进言献言 进言献策， 都进言了是吗？都献策献计， 哎，对，那孩子都献言献策了 啊， 是不是咱也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好的建议。 对，就从刚才大帅说的这几个方面啊，交通方面、环境方面、 保护、 冬奥方面、 绿色冬奥怎么能够这个就这三个大方面吧。 是是是， 大家觉得比如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于这些方面的一些思考，觉得哎应该怎么样。举个例子 啊，我先抛砖引玉一下。 好好好好。 其实我在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发现有一些比如说二环三环这些环路上 啊， 它有的这个入口 啊 跟这个出口紧挨着，你发现了没有？ 就是太近了， 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这个，我当时我每次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谁设计的？ 这是我小的时候就发现，但是小的时候呢，因为车流量少，所以呢并不影响，而且当时其实是方便大家进出的，因为都在一起。但是现在咱们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因为二环建成也很多年了，车流量增长太快，所以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车流的需要了。 我就觉得这个设计简直了。对吧，你从这儿进这个地方本来进它就会堵，就放慢就会堵，然后那个地方还要出， 是， 然后两个车你这个还要往左边并，那个要往右边并，两个肯定会发生冲突嘛。 对，现在反正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什么时候能把这进出口给改一下，我觉得交通能顺畅很多。 二环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了， 反正我建议嘛， 对对，建议一下。 当然这是我指的抛砖引玉的一个建议啊。另外呢，大家尽量的，咱们就说你真的就是说科学的建议，对吧？你别在那地方提就那个 瞎提胡提， 对， 我们也不会念。 尤其是那个叫比如说是发泄情绪的这种的啊， 对对， 这种。 哎， 当然你可以展开想象， 是 对吧？ 我提一个脚踏实地的， 好好好， 你不刚才抛砖嘛， 嗯， 那我这个就是玉。 哎，好，呸！你说你这 真实在在，就是因为我呀，发现啊，就是比如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经常咱们朋友们，比如说吃饭之前洗个手啊，或者吃饭之后啊洗个手啊，刷个牙呀等等的，他呀就特别不注意，我就发现有很多人有一个坏毛病， 什么毛病？ 拧开了那个水龙头之后，他就一直留着，你知道吧？然后呢，这边聊着天啊，哎，今儿哎你买什么了呀？哎，双十一又收了一货了，哎，抹点这个洗手液，然后哎呦，哎，你今儿正中午吃茄子不好吃，那有鸡腿儿呢。然后这两分钟过去， 躲开我在后边。 然后那个水就一直哗哗哗哗哗在流。 哦。 然后呢，哎，最后他冲的时候可能也就三五秒，冲完了走了，哗哗哗，可能开了得有二十秒半分钟。这流是要一个人这样， 这 浪费多少？十个人多少？对吧？我就不点。 那等于说这个上面应该写一个叫洗手时别聊天啊。 对对对。 另外一个，哎，你说这个呢，其实已经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我最近去的办公楼 啊， 他那里边。他那个设计我觉得也挺脑缺的， 声控 不是声控，他是摁一下，就是按下去，他唰出一秒钟的水，你得赶紧接，他自己砰又弹回来了， 对对， 这水就停了。你见过那种？ 遇到过， 我每次用这种东西洗手的时候，我就想骂娘，我说这谁设计的？咔， 这就是智斗，你知道吗？跟人这个水龙头斗智斗勇， 你拉倒吧，你不是你快点，咔一下就，赶紧伸进去手去，而且你只能一只手伸。就总之你洗的它别别扭扭的， 就是不痛快。 对，你洗个手也行，你完全没法洗脸 啊，这还真是， 你没法豁起来洗脸啊。 人家就是为了防止你洗脸， 你拉倒吧， 我们这水可珍贵了。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生活当中的平时关于这种的科学的建言建策啊，关于交通方面呀、环境治理呀、这个什么绿色建设呀、城市等等方面的这个好的科学的建议，或者你的平时当中的一些思考，你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跟我们发过来聊一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明年起，60周岁以上北京市户籍及办理了居住证的 外部老年人可以享受公交、公园和景区优待。 通和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今天呢进行申购登记。 还有那个通和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今天进行申购登记。 对，还有一个啊，小学生建议取消机动车周六日的公交道限行。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来看一下，北京市民政局透露说，新修订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自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一是呢，去掉了原暂行办法当中免费乘坐公交、免费游览公园景区的65周岁的年龄限制。那60周岁以及以上的北京市的户籍还有办理了居住证的外部老年人都可以拿着养老助残卡享受公交、公园和景区优待。免费乘车范围是除了旅游观光线之还有定制公交等多样化服务专线以外的北京市市域之内的公交运营线路。免费游览公园景区范围是市区级政府投资为主并且运营管理的公园和景区等等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务员招考公告已经是发布了，全市的63个市级机关、16个区共提供3243个招考职位，相比去年2018年的这个4272人，也就是今年哈，那么这次招考人数减少了1029人，规模缩水了将近1/4，招考规模呢近5年最低水平。这次京考取消了京外高校需列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限制，保留了优秀毕业生的条件，取消了国境外大学需列入世界排名前300名或者是专业前100名的限制。 好，再来关注一下，位于通州区台湖镇的通和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将于今天上午10点到12月10号下午17点进行申购登记。该项目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为60%，全装修售价均价为每平方米23000元，总共提供房源1012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景山区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这个新设备已经是安装并且投入使用了。在那儿的居民朋友呢，只需要扫描机器上的2维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就可以轻松完成可以回收废品的自助分类回收。机器上还明确标有每种物品回收的具体价钱，即使呢咱们只投递一个饮料瓶， APP 上也会获得奖励金，超过10元呢就可以进行现场提现。居民反映说，哎呦，这太方便了，我们再也不用把矿泉水瓶攒多了再卖，下楼啊遛个弯儿就能捎带手投到回收机里去了。 而且这个遛个弯儿能挣好多钱，你知道吧？是不是？ 你前期还得买哈。 来，再来看一下啊，接下来说一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最近第10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揭晓，孩子们从生活当中呢寻找创意，聚焦交通治理、环境保护、绿色冬奥等热点问题，为首都的建设发展来建言献策。本届科学建议奖啊评选活动一共收到了1000名中小学生提出的科学建议啊和建言献策， 特别棒， 一共是3923项。那最终哪一项获得了科学建议奖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取消机动车周六日公交道限行建议等10个项目获得了这个科学建议奖。你看啊，人家来自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袁博雅提出的叫取消机动车 这个周六日公交到限行的建议呢，通过对北京、天津、武汉、深圳等多个城市的调研，以及对不同群体问卷访谈调查，他发现除了高峰时期，很多时候公交车道利用率并不高。 对， 允许私家车节假日走公交车道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也可以使路面利用率最大化。因此呢，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能取消周六日节假日公交道机动车限行，提高交通效率。哎，你说这个建议你有没有想过？ 我还真没想过。当时就是国家出了政策之后，我就想着，嗯，咱们就严格按照规定走。 哎呀， 但是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周六日确实是这边吧，私家车因为不限行，堵得挺厉害。但是公交车倒是没出。 对，因为周六日有的时候他可能你不敢工作，不上班。 哎， 那个公交车，比如说， 所以利用率就不是特别高啊。大家有车的话呢，都私家车开出来了就。 哎，不过你看人家这小学生多棒， 想的周到。 你看人家这还。做了这么多调研， 是啊， 最后 有理有据啊， 那一定是坐他爸爸的车的时候，是吧？啊， 不是，人家也可能是绿色出行嘛，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人家也是开车出去的时候啊， 那违法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问问大家啊，您在这个。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好的建议，比如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对于方方面面，交通方面，然后呢，城市建设方面，绿色环保方面， 对对对， 有什么样子的好的想法，您也可以在这里提提建言。献策， 对，欢迎大家的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呢，咱们北京市呢有一些雾霾，您听啊，筷子兄弟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他们也给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了。 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随着台风的登陆，救援工作的压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大。 浙江、福建北部沿海海域将会出现4到6.5米的巨浪的狂浪， 雨雪再配合着冷空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四处留言刷一刷。吃瓜啃爆米花， 亲爱的宝贝儿，快抱抱抱一下，白头的风大雨大，心情就快爆炸。陪着你聊聊八卦，说说谁谁的闲话，装病我瘫在家。 Oh baby， 忘了吧，算了吧，全都作罢，傻了吧，乱了吧，都是废话。吃饭睡觉，醒来等天塌。 Oh buddy， 风刮了雨下了都没再怕，雷劈了电闪了，请把这喝挂，干杯了，兄弟一起嗨吧，准备要过年了，新年了，抬头挺胸，甩一甩头发，再多的烦恼。 他俩还存在这个 有啊，还有新歌，还有新电影呢， 是吧？哎， 就是新电影准备的， 感觉这两年老肖央出来比较火， 是 另外一个哥们儿不大露脸露面啊， 在幕后做音乐， 对对对，专注于音乐创作啊， 是 来看看大家的建议吧啊。I1 就说了，我来说一个 啊， 能不能在地铁站台上加个小钩子？ 怎么着了呀？ 现在冬天了，外边啊很冷，穿大衣，但车厢里很热呀，我就把大衣脱了。如果再有一个包的话，出车厢时如果有个小钩子，我就可以把包先挂钩上，然后呢再穿上大衣，背上包，这样就方便了。商场里也可以有。我想说，哥们儿，你心够大的。你这有个钩子，你真敢挂呀？你不怕你挂完了，一掉头，包没了呀？ 这我觉得就是互相信任的问题。但是啊，钩子多了，我倒是觉得存在着安全隐患。它因为毕竟是有个钩，而且咱们在这个地铁上经常人比较多，挤来 挤人。 对呀、啊， 后来一下钩，哎，这个磊哥 自己挂上了， 鼻子挂在上面了啊。那个，不，他可能指的是，就是说，比如说在下。他是说在站台那个地方， 站台 就站台哦，他说的是站台 哦哦， 就是地铁站里， 就是候车的时候， 哎，后就是或者是出站的那个，比如说墙上都有个钩， 哦、 因为你比如说他又要背包。又要穿衣服，他得把包放地上或者把衣服放地上，他才能背上包或者穿上衣服。他有个钩的话，就可以先把衣服挂一下， 对， 穿上衣服再背包等等的 也可以。 他指的可能是这个。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曾经我去过一些亚洲的其他国家，人家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讲的优点，就是我看到过一些现象，就是他们在这个地铁里其实并不是特别拥挤，当人多的时候，反而坐在那里的乘客会主动管站着人的乘客把包要过来，然后抱在自己的胸前。 他们就是互相帮助，你知道吗？然后站着的人呢就没有那么的挤，而且负重也没有那么的大。等到快下车的时候呢，再管他把坐着的人把包要过来，再下车。很多都是这样。 哎呦， 真的是互相互助啊！ 主要是因为也跑不了，是吧？ 对，我觉得其实咱们也可以倡导一下这种文明行为， 哎， 啊，帮助大家的行为， 互帮互助， 是不是？哎， 来看一下，牛牛还说了，北京早高峰的地铁怕是来不及脱衣服穿衣服吧？ 这也倒 上下都来不及吧？来看一下，还有啊， 还有这个希望人人都会感恩说了，有的交通路口啊有点小，车掉个头吧，还得倒好几把。 哎，这对。 啊，我觉得吧，有的路口很小，掉头车道可以设置在最右侧车道，有， 哎， 有这样的车道设置， 有车道，我 交道口 前两天还我也遇到过一个，在西边那边，西二、西三那个地方有一个， 反正平安大街上交道口还是哪儿啊，就有这么一条，是在最右侧车道直接掉头和左转，好像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其实我当时我还没想明白 啊， 为什么，比如说它最右面的两个条车道啊，一条车道是往右转的 啊， 怎么比往右转的还右边那条车道怎么是左转呢？我当时还没想明白。 你当时觉得可能还是不是画错了还怎么着？ 对，我在想这不别扭吗？两家不撞了吗？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考虑，我估计是、 哦、 啊，真的是。 哎，你别说 啊， 最右侧如果掉头的话，但是那得增加一灯，你要不然一会儿那个直行，这个掉头。这不撞了吗？ 对，反正就是这个灯的时间控制好了，千万别到时候错、互相错位了，就麻烦了、哎、是吧？ 好好好。 还有一点就是证明希望人人都会感恩，您这个技术吧火候稍微欠点。 你拉倒吧， 要我一把、 啊、你打住，我跟你说我特赞同他这个、 哦、 这跟技术没关系、 哦、 他有的那个车道他就是很窄、 哦、 你技术再好，你让韩寒过来，你让舒马赫过来， 他也得揉两把是吧？ 对，他也得揉两把。 我的天呀、 啊，跟真是啊！ 哦天、 啊，你这个，所以人家这都是生活当中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 积累的经验， 积累的一些思考 啊。 今天呢，大家也都是啊，对于这个城市建设呀，绿色环保方面，你有什么样子的科学的建议，您都可以说一下啊。 嗯，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热点的消息啊。 嗯、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 网购 OFO 理财已经下线这个事情啊。 好好。 最近的 OFO 用户就是小黄车用户啊，退押金的过程当中押金转理财引发了关注。23号晚上 ,OFO 和合作方 PP Money 啊发表联合声明说，经过双方协商，对该活动暂时下线。 哦，11月23号有什么事呢？有 OFO 用户反映说，在退还押金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押金转入网贷平台提示。这活动说明当中指出说，支付99元 OFO 押金的用户可以一键升级成为 PP Money 的新用户、 嗯、 也就是说认可并同意将 OFO 99元押金成功的升级变为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100元的特定资产。 嗯， 升级成功之后啊，特定资产默认出借给 PP Money 新手福利项目。 嗯， 这个项目历时年化这个利率是8%+8%， 嗯， 锁定期是30天， 嗯， 锁定期满之后用户可以申请退出，并且在退出成功之后获取相应的本息。这么高的利息呢？ 哎，我对此呢，对这件事情呢， OFO 和合作方在23号晚上发布联合声明说，不存在部分用户押金转成 P2P 类投资的说法。声明当中说了， OFO 和 PP Money 之间属于正常的市场合作，用户在被 充分告知授权内容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选择是否参与该活动，并非强制捆绑。那该活动是在合规前提下的正常市场合作活动，目前经过双方协商之后呢，对该活动进行暂时下线处理，上线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我觉得应该下线，这太麻烦了。你说我本来上班就着急，我就弄个小黄车，我扫了一下，突然又出现一个界面让我做理财。你说说这么紧张的时间，我还得判断一下。 你这还没理解，他是刚才说的是退押金 哦，退押金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要去退这个小黄车的押金 哦。 当你在退钱的时候说，哎，我要退出来99块钱，本来应该退到自己账户吧，他现在让你直接把这个钱就转到理财里边去了，就转到某理财平台上去了。 那 听懂我意思吗？对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就是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叫凭什么呀，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企业啊，这些资本方，你们是很聪明，我们都特别承认你们真的很聪明，但也都别拿我们当傻子。 你们都绞尽脑汁，你们就算计我们，你们就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自己的聪明啊用在你们的本职经营上。就是你现在看看你这小黄车经营成什么样子，你这路上这车到底还有多少能骑，我觉得你还不如把心思花在这上面，少来这种东西。 对， 拿我们当白痴呢，这是啊。好吧，接下来这个也是真的，我刚才也算是给你提条建议了啊，你想想怎么经营吧。 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建言献策，好不好啊？来来来来， 意义就说了，是这么念哈，反正俩字儿哈，说了在公共场所呢安装手机充电设置装置，在公共场合安装手机的充电装置。 他连发了三遍啊，就一个， 天哪， 这个呢 有啊，商场里就有啊， 但是有不安全因素，因为有前段时间有爆出来说，就是如果你用他那个手机充电插他那个手机充电线，有可能会盗取你的个人信息 啊。 有 就插个插头， 哎，你在那充电 信息就出去了， 他可以盗用你的那个手机信息。 哦，这么高科技啊。我 有黑客，我是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他有一个电视节目就做了一个测试，就是你在那完全没有，就有人在那用手机吧，然后你完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旁边就有黑客可以破解你手机上的各种信息，然后盗取你的信息。 他就是定位了。 不是定位，不止那么简单啊，不止那么简单。来，再来看一下磊磊。 所以还是自己带一个充电宝好。 磊磊直接害怕了， 多沉，我都背一个砖头似的充电宝，我告诉你。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哎，等会儿我刚才看特别逗的一个啊，说你们只看到了什么这个上下口，就是比如说入口跟进口是挨着， 怎么着？ 那你是你们没见过三环上入口和出口中间再弄个公交站的？ 有吗？有，双井就是嘛。 所以就老堵是吧？ 对，还改了呢。但是确实是双井，人流量、车流量太大了。他咱们的公交部，咱们的这个交通部门已经是想尽了办法解决，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好吧， 但是我也习惯了。 好一句习惯了啊！再来说说还有其他的，这个糖炒栗子说了，现在高速公路还是不能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支付 啊， 感觉不是很方便。虽然说可以用 ETC， 另外 快点， 对，这个另外那个高速上分北京界、河北界、河南界，排队缴费很麻烦，为什么不能设成一站式缴费？可以用 APP 下载，然后提前缴费，可以优先走已缴费通道。 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

上路段都是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心城区的联络线，天坛东路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一线南向北方向，长春街、宣武门外大街、南新华街、广义街、南线阁街、白广路南向北方向，右安门外大街、半步桥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自每盎司$1230下方回落，亚盘保持窄幅震荡，欧盘缓慢下跌，全天的最低至每盎司$1220。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4。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来，今天早上呢，由一条这个新闻引发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第十届北京市小学生这个科学建言建策的评比啊落下帷幕。那人家小学生都为城市的发展来这在这献言献策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把平时的一些思考啊，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关于交通治理，关于环境保护，关于绿色环保的， 关于城市建设的， 哎，对 对吧？ 那自己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子思考呢？您都可以今天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是吧？当然你看看，有一位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充电在外面充电， 充电的 信息被盗这件事，这个 KOF 大宝就说了，大帅，你说的那个充电盗取信息那个，是因为那个 USB 充电口和插头口看似是普通插口，但实际上后面连接的是电脑 啊。 也就是说，它不是伸出一根线来吗？你不是插那充电吗？你以为是插在电源上，但它可能后面是台电脑。 但是这就是性质问题了，这是第一开始建的初衷，它就有问题呀。 不不不不，你比如说，有可能你建了一个充电线在那地方，那我后面我可能因为它摆在那个地方的，不法分子可能我去给你改一下呢， 就改一下就变成电脑了， 就是后面再接一电脑。 哎呦， 对不对？同样给你拉出根线来。 明白了， 你是不是你就哎，这个信息就被盗了、 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哈、还是得买个充电宝。嗨，来看哈、这个东就说了，让每辆车在车顶安装一个大气净化系统，让每辆车成为流动的净化器。 哦， 着车之后自动开启这个净化器，这样就不怕车多了吧？哎，是不是也就不用限国企的排放了呀？ 是不是你的快到了？ 快到期了是吧？ 哎，不是，他说的这个就是每个车顶顶着一个那种，就跟那个空气净化器 一样 的东西。 哦。 哎，这个我觉得有道理。 这个啊，我觉得不应该转嫁给我们消费者，这应该是直接啊跟汽车制造商对，让他们出厂 凭啥 都配一个， 凭啥 对吧？ 你凭啥转到我这地方？ 那我也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掏钱，反正我不干。 那你不能让我们老板掏钱啊？ 哦，那谁掏呀？ 是不是我们当老板的容易啊？我们 国家先补助一 点，你这什么事儿？到最后说到就最烦的就是那种说着说着 相关部门怎么怎么着， 对对 对, 对， 对 吧？或者怎么着？有些事儿还真是别一下子就给抬高杆啊。说一说这个，还有就是东啊，那个问我们是在哪互动，我们都已经念到您的了啊。 好好好， 好，再来看一下。PT 奇就说了， 嗯， 应急车道啊，应该可以让大家监督。现在大家都有行车记录仪，证据拍下来就直接发给交警，狠狠的发。哎，你这想法，我前两天，我刚也有这种想法。 怎么着？ 我就在想啊，就是这种，比如说行车记录仪这种东西，就能不能直接跟交警那边就连？比如说我叫一键发送给交警。 哦， 就是如果你拍到了路上有那种，就是我。见过好几回，就那种咱不知道他开车怎么就那么狂，就那种在几个车道肉肉肉肉时速得达到180-90那种肉肉肉肉各种穿插，你知道吗？特别烦， 好像 很吓人。 北京交警 APP 有这个直接把这个素材上 但是这样 上传的功能， 你有举报功能， 但是前提是你得拍人的时候你得注意你的安全，你不能开着车你还拍照啊，这多麻烦呀、啊！ 行车记录仪， 行车 我说的是行车记录仪，它自动记录的那个、啊、 你还得追着他跑，这 没有，他不用追着、啊、你其实他那种违法行为有的，你只要他在你前面做这种行为，你是很容易就记住了、 哦、 包括那些跑应急车道的、 嗯、 对吧，他在前面跑你肯定你这个记录仪就记下来了，他在行车记录仪上他就在那跑嘛、 哦、 对不对，那这种的咔一键发送 一键上传 滴、哎、 这就进入黑名单了， 这不是你按照车号找就行了， 哦，就开始罚了， 哎，是不是？ 这个还得抢着大家每个人都安一个行车记录仪，我就没有。 哎，你看看啊，来看一下， 来看看这个回乡下脚的说啊， 嗯， 建议三四环的红绿灯啊， 嗯、 都给安一个读秒显示， 哦， 等待时间太长了，至少给我们一个念想、嗯，是不是啊？还有30秒，还10秒啊， 你 走， 你要说到这儿，我觉得特别想说， 就是后边还说吧啊、 嗯， 尤其是双井路口的东西向。 嗯， 感觉你越着急它变灯越慢，你说怎么回事啊， 你这是嫌变灯慢吧？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叫崇文门，那个往崇文门那个地方走的那一条路上啊、嗯、就是有一条左转车道， 嗯， 它那红绿灯啊就左转一秒钟，对真的是一秒钟，就你刚才变绿啪红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绝望， 就特别绝望。还有就是在高碑店桥那个地方也是，如果是就是当然高碑店桥那个我觉得它是上班时间， 哦哦哦， 白天上班时间它的左转或者是通行绿灯就会有变化啊， 哦哦， 它会调。但是那个东城就是崇文门那个地方那个那条 道太怪了，确实是太怪 了，那个我就没见 到，这一秒太怪了， 他经常会把后面堵了一排车在那个地方， 这是不是可以调一调，还是故意而为之，就是怕拥堵还是容易出现问题， 不知道 啊, 这当然这个人家后面可能有用意 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就变得那么快啊？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建言献策哈、 嗯、 发送您的意见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首钢队的9连胜吧， 哇， 上次咱说的还是8连胜， 是吧？又9连胜了， 哎， 哦，那么防守制胜又是一场典型的首钢式的胜利。前天晚上，北京首钢男篮在客场以87-73战胜了四川队，赢得了9连胜，同时送给对方9连败， 哇， 73分，首钢队追平了本赛季限制对手的最低分。要知道，四川队场均可以得到100分以上， 哇， 此前的14场得分从未低于90分， 哎呦， 可见首钢队的防守有多么的高效， 嗯、 哦，厉害了，咱们首钢啊， 已经9连胜了啊、 哦， 我们期待他继续这个勇往直前。再来关注一下，前天晚上2018费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在国家体育场落幕，哎，就是咱说的那个 啊， 当时还想去呢，没时间。瑞典选手斯文索格伦和奥地利名将安娜加塞尔分获男女项目冠军。本届费雪大赛是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之后呢，在北京举办的首个冰雪项目，重大 国际赛事。 嗯， 国际雪联主席卡斯帕在致辞当中说了，运动员们获得了为北京冬奥会热身的良机，这也将成为北京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良好开始。 是，那么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前哨站呢，这次比赛的组织运行工作全面对接冬奥标准。根据此前签订的协议，明年北京将举办协议内的最后一次费雪比赛。不过北京目前呢正在与国际雪联接洽，申请呢从2020年起将一站世界杯比赛长期落户咱北京。那么此外呢，北京还将在2022年冬奥会前举办测试赛。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体操方面。北京时间11月25号的晚上，体操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展开了第二个决赛日的争夺，决出了女子平衡木、男子跳马、女子自由操、男子双杠和男子单杠的决战。那黄明奇携手屈瑞阳出战跳马，吕佳琪亮相平衡木，最终黄明奇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个决赛日的唯一奖牌收获。而荷兰飞人佐德兰德延续世锦赛上的出色状态，在本站捍卫了单杠阵地。 是，我觉得这个体操运动员都特别的不容易，打小可能3-4岁就要上器械，一直练到15-16岁出成绩，然后遍体鳞伤啊，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真的是。 而且他们的其实运动竞技的这个寿命又特别短，一般到23-4岁、4-5岁，这是男生啊，女生可能到20岁就得退役了，因为坚持不下来了。 明白，明白， 你知道吗？ 身体 不容易，不容 易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场焦点之战啊，2018中国足协杯决赛首回合角逐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响，北京国安最终在主场以1-1战平了山东鲁能队。这两支球队都是老牌劲旅啊，时隔22年又在决赛当中会面。 哎，决赛平了那怎么办呀？ 还有次回合。 还有次回合 、 就是他们俩谁都不愿意拿冠军，不是吗？然后这不是参加那个什么联赛、那个、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 分在死亡之组吗？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还是对于一个冠军的获得还是很 渴望的， 很渴望的，对吧？好吧， 好吧，好吧，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说一说您的建言献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There's a rock inside your pocket. There's a shadow at your feet. There's a hole in the depths of your soul. Another villain who they want you to be. Every bully is a prophet. Every puppet on a string. Every stone that they throw at your crown is just another way to call you a king. But if it's a来看看这个，还有新朋友静悄悄、石磊，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啊！您直接可以发送这个信息过来就可以了啊。好，这个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建言献策，关于交通治理呀、这个环境保护啊、绿色出行啊等等方面、 城市建设啊、 城市建设方面都有什么样子？咱们说科学的建言献策啊。 大齐就说了，你看我天天坐公交车，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公交总站的车提前进站？等着乘车人，让乘车人在车里等着呢。就是说啊，总站啊，他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乘客是提前到那儿等着这个车发车，可能一等等20分钟半个小时，平时还好，你要是大冬天的多冷啊，是不是？提前能不能就先开进去？ 不是这样啊。那你说这车我提前开出来，敞开门在那晾着，你进来。 就是稍微好一点，因为也算是半个室内嘛，就没那么的冷了。我估计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车肯定人家入库，肯定也有入库的原因。 就关键是这样，我觉得吧，您想提前半个小时， 我告诉 司机，人家也得提前半个小时。 我告诉你吧，我告诉你是这样的，但凡你写一个我几点出库，比如说我9点出库，那一定8:30就有人在那排队， 肯定有。 好，我说我8点出库，7:30就有人在那等着。他总有很多人他会提前到的， 会是提前， 所以你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我觉得。来再来看一下 零零笨说了，我觉得商场里边应该设置衣帽间存衣服， 哦， 还可以存买到的东西。大冬天的外面很冷，屋里很热，然后抱衣服逛街就很累。现在实体经济都那么难做了，更应该注重客户体验呀。 哦，是吧？ 这个我觉得对 啊，对，嗯。来看看哈，这个还有燕就说了，刚才我开车就在想，哎，是不是应该能有一个就是路况预知系统，把今天要去的地儿的这个基本情况、路况啊，与车载电脑连接。如果畅通的话就正常行驶，如果有事故或者是原来畅通的道路变得拥堵了，它就会提醒你报警，你就别走这道了。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特高科技的东西叫做导航。 我告诉你，有时候导航也不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不说了名字，因为就俩大巨头哈，我经常用其中一个，倒着倒的，就昨天我就去奥森，倒着倒的，不动了。 哦， 我正犹豫我是走三环还是走四环，车又堵，你说周六周日又都不限行，死这儿了，不是，就是他就不卡这儿了，不动了。我这犹豫啊，结果我就走了三环，堵死我了呀。 哦， 你知道吗？但是我一后来好了以后，我一看四环好很多。 哦，这个。主要是估计， 是我的手机问题吗？你不要这么 这个导航就是说，哼，我就要玩你。哎，当然我这个我在这里呢也要说一下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朋友们的这个建议啊。王雨桐说了，我建议路口设置大屏幕，专播那些过马路闯红灯的，尤其是很多人啊无视红绿灯，特坦然的无视灯，他们从小就没接受过教育吗？还起到恶的表率。这个现在有那种现场直播的闯红灯的那种的，但是我就害怕安上以后成为了网红聚集地，你知道吗？ 对对，大家都 现在 以身试法是吗？ 现在都已经就很多人，你知道，就脸皮厚到一定程度了。 嗯， 就你真给我播，哎，我还给你来一个， 我这那这就要严法，这就是知法犯法， 对 对吧？ 好，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建言献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周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组文艺资讯啊。首先要做一个自我广告， 有什么？ 马上啊，各位在听听 FM, 你能不这样贱兮兮的吗？ 在听听 FM 的每周三、周五晚上将会上档一档巨牛的节目。 我说你上周怎么天天在晚上在这录节目的？就录这个的吧？ 没有，夜间情感类节目，而且是允许大家打电话进来的。 哎呦！ 就是我来主持， 你要直播呀？ 对，晚上10点到11点啊，大家可以到时候打电话进来。这档节目呢，就是为了可以您打电话进来以后，咱们聊聊天，然后呢，你有什么比如说倾诉的呀，或者遇到什么这个情感问题了， 感情问题， 或者是生活困惑了呀，都可以和我来聊一聊。 突然有个女生打电话，嘟，大帅是你吗？ 是我， 我爱上你了，怎么办？我深深的爱上你了，就被你的贱兮兮的笑声吸引。 好了好了。一会儿我私下联系你好吧。 这个人太过分了。 没有，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打电话啊，可以打电话。那在您可以现在就下载听听 FM， 听听 FM 就是我们北京电台自己的这个直播平台啊， 是 听听 FM， 每周三周五晚上啊开始了， 然后那两天检修， 大家期待一下。来关注一下资讯，影片《同名男子》近日首次公布海报，并且宣布定档于12月4号。该片讲述了由两个毫不相识的同名男子，一份从天而降的100万横财，以及一宗看似普通却有疑点重重的凶杀案组成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作为今年唯一的爱情灾难大片，电影《惊涛骇浪》巨浪哈，12月7号呢正式在国内上映。影片呢将大海的极致美景和飓风的残忍无情结合在一起，以真实的海滩为依托，来表达绝境当中爱情的伟大与美妙。 怎么听着我说的跟恐怖片似的？ 是有点啊。来看一下动作电影《限期破案》，近日在广东江门开机了。王千源、吴彦祖两位演技派的这个演员啊，初次合作备受关注。 咱说一下胡彦斌呗。11月23号呢，胡彦斌参加了某平台的音乐盛典，这表演一结束，他就为自己个儿在演出时唱错歌词向观众和粉丝道了歉，并且表示希望日后可以有机会弥补。他写道说哈，今晚的表演唱错了太多词儿，实在太糟糕了，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任何的外界因素，都是我自己做的不好。一个出道这么多年的歌手不应该，真的不应该对所有的观众以及特地跑来现场支持我的粉丝由衷的说一声 I'm sorry， 对不起，希望有机会弥补给大家 I love you。 嗯，对啊， 他这出什么事儿？怎么唱错那么多歌词儿了？ 这是不是、啊、这个、 起码证明一点他是真唱。 是他可能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唱。来看一下啊，还有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后天起聚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文化长征的原创舞台剧《到大西南去》，我的青春在西南联大将会登台朝阳区香河园文化中心多维剧场，到时候大家关注啊。 对，今年呢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开创者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这次展出文物共计128件，从郑振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当中遴选出来。 来看一下这个。还有这个，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哎，很多朋友怎么一听我那节目就说，大帅，你的新节目是你的月亮我的心吗？ 为什么这么说啊？ 哎，不知道你的月亮我的心是不是有这么一档节目啊？以前这么有吧？ 我没有。 我们这档节目到时候是现场直播，另外现场连线电话的、啊。 你叫什么名儿啊？跟大家说了吗？ 和大帅哥聊聊。 对呀，你都没说名儿。 对，叫和大帅哥聊聊啊。 和大帅哥帅在哪儿啊？ 欢迎大家到时候这个打电话啊，打电话进来有奖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为城市的发展建言献策。加七架说了，说我建议地铁站卫生间设置在检票口之外。 地铁站卫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不进站， 说这样地铁站就可以作为公共厕所，便于大家使用。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在路上想上卫生间，而周围又没有公共厕所，只有地铁站的时候，你想要去地铁站上个厕所，发现又得买张票才能进去上厕所。 还真是， 你别说，他这个建议特别好，因为地铁站它比较醒目，大家一看就能看得着， 因为人流聚集地嘛，一看就看 一个看得着。然后呢，但是你要真想上厕所，发现还得进站。对，我觉得这个建议 这可以，可以， 这挺好、 是是是，就方便大家嘛，对吧？然后呢，还有这刚才先看这条吧。这位朋友呢是这个严木说了，我建议啊，这个地铁站附近啊多增加些车位，因为我经常坐地铁，但是从我们家到地铁站，我为了绿色出行，我还得开一段车。经常我绿色出行了，但是找不着车位，我没办法，我只能先停那儿，结果还被贴了条，还被罚了款。所以你说增加点车位呢，大家伙也方便。 其实这个有一叫什么 P 加 R 停车场，马上就要推出嘛， 这 很多地方就是叫专门用来换乘的，就是那个这种停车场就建在地铁旁边，你可以把车停进去， 那太方便了， 然后一天可能就几块钱， 又太好了呀， 你停那一天也就几块钱，就这样，然后方便，就鼓励更多的人乘坐公共交通。 什么时候建成啊？赶紧的， 已经有几个站了啊， 是吧？ 我到时候查一查啊， 已经有几个站。 好，今天的那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探月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今天感觉又阴又冷的啊，这个特别难受啊，那个这天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啊？ 今天主要是雾霾，现在来看呢，晚上又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京，会转好。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来看啊，今天呢，那个雾霾呢，主要是持续一天。出行还有户外活动朋友要注意这个健康防护。同时呢，气温呢，现在来看也比较低。目前平原地区呢，气温都是在0度到0上1度。山区的气温呢还比较低，都是在0下5度到6度的样子。这种情况下呢，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根据这个体感温度吧，注意这个增减衣物。那么未来几天北京地区的天气呢，刚才咱们说了，夜间呢就有冷空气影响到北京。从明后天开始呢，这个应该说冷空气比较活动比较频繁，像周三的夜间、周五的夜间，包括周日的夜间，都有分别有冷空气啊影响到北京。冷空气势力倒不强，能刮起3到4级北风。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会再出现这个明显的雾霾了，即使有呢，时间也比较短暂。所以说这个除了今天之外呢，应该说北京这个大部分地区的天大部分时间的这个天气啊，对出行啊、游玩了，应该说都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国内的主要天气情况。这从这个今天的资料来看呢，华北的中南部，特别是咱们这个北京的，从北京的这个南部、东南部到天津、唐山，包括这个保定啊、衡水啊、廊坊啊这些大部分那个区域呢，目前的河北这些区域，包括天津这些区域，能见度都比较差，这个雾霾呢比较重。有些地方能见度啊现在不足100米，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关注这个交通信息。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未来几天啊，咱们这个大陆啊，应该说降水还是比较稀少。即使有这个降水，时间也比较短暂，雨量呢也比较小，可以说对出行游玩啊，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主要呢还是这个有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有这个中东部地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这股冷空气像今天能到达北京的这股冷空气，主要影响像新疆北部啊、甘肃的北部啊，还有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上述地区啊将先后出现5到7级的偏北风，同时呢气温呢也会有短暂的下降。目前来看呢会下降到6到10度的这个样子，个别地方呢降幅会明显一点，可能在10度以上。同时啊，在甘肃的西部还有宁夏的北部，包括内蒙古的这个中西部地区，有些地方呢可能还会出现扬沙。后天到周五啊，这股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的中东部这个大部分地区。由于这个冷空气这个强度减弱比较快，对中东部的影响呢也就不太明显了。这一点呢也可以从这个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目前预计呢和常年同期相比要偏高1到3度就可以看出来。由于这个冷空气势力比较弱，所以说今明两天啊，在刚才咱们说的我国的这个华北的中南部还有这个中东部，主要是这个黄淮流域啊，还有江南的这个江南地区东北部啊，还有四川盆地等等这些地区呢将会有明显的雾和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呢也比较大，个别地方啊能见度呢将会不到100米，应该说对开车出行影响比较明显。所以说呢未来几天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重点关注啊咱们国家中东部地区包括江南这个像四川盆地这些地区这个能见度的变化，要注意避开这个低能见度天气，防范那个对出行游玩啊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啊，在本周五开始呢又有新的一股冷空气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由于这个时间还比较远，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啊关注这个临近的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总的情况吧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一条机场方面的最新消息。据华北空管局消息，目前的首都机场未受大雾影响，运行正常。另据非常准机场大屏显示，南苑机场航班起降正常。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信息了。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是接近了北七家桥，建议后车提前绕行天北路。东三环农展桥区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7.7，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朝阳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由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京广桥的由南向北，东五环化工桥到平房桥的由南向北。再来关注快速路方面，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然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一起啊，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出发，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何鹏。你好，鹏鹏。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女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欢迎鹏鹏。 鹏鹏上一次那个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产品， 是 搞的有别人买不买我们不知道啊，反正 我自己都买了。 我跟磊磊我们俩是买了好多 啊，对， 囤起来这个很有用啊。 对，然后呢，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上一次没有打进来电话啊，因为上一次鹏鹏啊，就你说这么好的产品，就光带一姑娘来接电话，把人姑娘最后累的哟，我那个心疼啊。 今天带了俩小伙儿， 哎，对，今天这来这两个使劲打啊，这累死，不，这没有没有没有， 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们。 对，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有一套年票，特别的好， 对，可以说是覆盖了咱们北京市内和周边的一些重要的景点，尤其是适合亲子游。当然了，我觉得这事儿咱们稍微往后放放，好不好？先给大家卖个关子，让大家呢，如果您现在有任何问题，可以先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先来问问。咱先来给大家说说别的事儿，这个春节出游，咱们可要做早鸟计划了，是不是？ 对，我们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你看啊，我们这都还没说那套年票呢，现在电话就响起 来，你看看， 肯定是上次有人听了电话，但是没打进来，然后有人听了这套年票的介绍啊。那您现在可以打电话继续抢这个票了啊。6515-8199和6515-8299，来，鹏鹏先说一说春节的安排吧。 春节这边呢，其实我们现在2019年的春节来的比往年都要早那么一点点嘛。 对的对的， 所以呢，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到11月底了，应该要计划一下我们春节的出行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想要去这个去避避寒的，大家可以呢往东南亚呀，这个还有赤道附近的海岛那边去看一下。基本上呢，这个泰国的普吉岛，那个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然后这个马来西亚的沙巴，这三个目的地呢，还是我们第一次去海岛的客人的首选。然后价格这边呢，也会是从3000啊，一直到10000不等。我们可以定一个风险自定的。一会儿呢，我会跟大家集中说一下中信旅游为大家出行提供的一些优惠的线路和团队。然后这个如果说呢，想要玩的稍微的这个就冬天的这些项目，我们可以往北边走。那么欧洲这边呢，它的这个纬度啊、气候啊，和其实跟北京是差不太多的。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线路旅游，经典的法国、瑞士、意大利，或者加上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然后还有呢，这个我们体验深度更丰富一点的这种去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去看一下极光，对吧？去冰岛去泡一泡温泉。那这样的行程呢，也是从年底到明年的春节，它的价格呢是从这个5000开始，6000开始吧，一直到呢2-3万也是不等，也可以定一个风险自行的。当然呢，刚才我说的这个东南亚还有这个欧洲，它所有的这个最低价格一定是中信旅游为大家提供的。 哎呀，那必须的。 最高价格也可以是我们给您提供的。 那也是啊，我们品质保证嘛。 对对。那么其实呢，在这个 北京的这个寒冬上面，很多的客人呢还是愿意就是往南半球也再飞一飞。 嗯， 那其实这个季节呢，去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非常合适的， 嗯、 因为咱们到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他们跟咱们是反季节， 嗯， 所以呢那边是夏天 啊， 会很比较热，然后景色会比较好，然后。一般呢我们都是跟客人说我们可以走一个澳大利亚东海岸去这个凯恩斯看一看热带雨林，看一看大堡礁，然后去这个黄金海岸，然后去布里斯班， 嗯， 去看喂喂野生的海豚，然后呢去玩一玩这个主题公园，带着小朋友小宝宝，然后去悉尼看一看城市，对吧，去墨尔本看一场澳网， 哇， 这都是 我喜欢我最爱的费德勒， 你澳网是在那个时间段吗？ 是每年的一月底到二月份， 是的， 横跨了中国的春节，一般都会跨上春节的那么几天。 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期间去那边去体验一下。然后，新西兰呢又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好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是一季一景，然后去那儿去观赏一下美丽的自然风光，美丽的峡湾，然后非常璀璨的星空。 嗯， 然后价格呢是从16-18,000，然后最贵呢也是到30,000+。 您是说去哪？新西兰还是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行程？ 哦、 新西兰、澳大利亚会随着咱们的这个越临近春节的这个日期，它的价格会越来越贵。 对。那比如说我是不是提前早点订会便宜点啊？ 没错， 所以是 早一点锁定中兴旅游会便宜点。 哦， 我就推荐大家去澳大利亚住那个某著名品牌的那个酒店。我天，全世界就两家，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就有一家。 嗯， 我告诉你住不起，我可以去那儿喝个下午茶。我天，里边好奢华。 是吗？ 对，这个酒店中兴旅游的团队里边会被大家安排的 住吗？ 也就是说 会住 行程当中会可以有入住这个酒店的行程。 对，我们这酒店对吧？就我们中兴旅游这个冠名的，所以是可以说品牌的嘛。 哦，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中兴旅游为大家推出的这个范思哲系列的行程， 范思哲系列的行程 。这个我们会在这个酒店里面住一晚，酒店从拖鞋到洗漱用品。包括你走的时候还给你准备一套洗漱 包 装，对，都是全部都是范思哲品牌的。 哇，可奢华了，真的。 但团费其实不是很贵啊，就平时的时候也就20,000左右，到春节可能30,000出点头，所以还是非常有价格优势。 那下次我跟你去啊，我上次贵了，我都没有住成，你知道吗？我只是去那里的逛了一下， 哦， 因为太贵了， 进去溜了一下哈喇子，然后就出来。 然后对，然后其实在南半球的选择上，大家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南半球这个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啊、南非这个国家呢其实很狂野，然后但是也很现代化、 哎、 去那边呢它大家可能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动物，非洲五霸、啊，然后什么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啊、水牛啊，然后这个豹子啊、狮子之类的、也同样能看到非常可爱的这种小企鹅， 哎， 能观鲸，然后呢、能看到这个海豹，这就是一个南非给大家的一种多元化，城市也非常的这个现代、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在现在这个时间去啊，人家那儿的那个蓝银花、紫银花还是很漂亮的、我们可以春天的时候去，就是他们的春天就是咱们这儿现在正值这个过渡的这个期间、去那儿花园大道呢去看一下这个非常美丽的山花，山花烂漫、一边是面朝大海、然后一边呢是这个背靠着山川河流小溪和森林，很漂亮、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这里选择成为你的目的地。那中兴旅游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到2018年的年底，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爆款的线路和一些年底的尾单和一些远期的预售给大家准备。今天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厉害了，大家好好听啊，好好听啊！ 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拿纸和笔记一下， 对， 看看我说的目的地有没有您喜欢的，然后我说的价格有没有您心动的。 嗯， 如果都有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和联系我们中兴旅游。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号码，如果一会儿何鹏说到哪条线路你满意，马上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 我们有这个我国宝岛台湾印象环岛7晚8天3399元买一赠一啊，折一个人是1600， 多少钱？ 3399买一赠一， 7天 台湾。 然后还有呢是胡锦斯汤安心畅游台湾环岛8天 2019年一至六月多个团期是4399元买一赠一，这个折下来应该是一个人是2200。 嗯， 对对对， 可以泡温泉呀，多好啊！ 嗯， 那次我就嫌贵，我就在那个温泉外边，就是那些 你又转了一圈，这个 就转一圈，因为他 奶奶，你这个出去旅游都是到景点外面转一圈啊？ 不是，因为他那儿有那个免费的，就是公共的，我就涮了一下脚。 这好家伙，来来来，继续彭博介绍。 还有呢，去到金牌的泰国的曼谷芭提雅，无自费的5晚7天的行程的价格呢？是2299元起 啊！ 在2018年12月、2019年1月2月都会有很多团期。那还有安心普吉5晚7天，价格呢是2599元起。 普吉在2500，不可能！你们赚什么钱呀？ 是不赚钱了吗？ 你们飞机票都拿去了，拿不下来呀！ 到年底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所有听友的一个回馈。然后还有东马来西亚沙巴4晚6天，在2018年12月、2019年1月多个团期是2699元起。 哦， 哎，然后这个迪拜，哎，去一个很炫酷冲沙的一个白袍土豪国家，3999元起 啊， 嗯， 我记得一般 那迪拜不是特贵吗？ 一般迪拜啊，咱们不说这些贵的哈，咱们一般情况下都得是6000多，六千多。你刚才说多少钱？ 3999元。 一下便宜2000多块钱、 嗯、 不是你后面有个字叫起啊，这个3999元起，我到底能不能买到3999的 团？可以可以，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根据团期不同，它会有一个200到500之间的这个价差浮动，因为机票价格会不一样嘛，所以贵也不会说再涨多少。你可以问一下3999的这价格一定是对应的一个团期的， 而且还能让你住4星级的国际连锁酒店。 哎，是没错， 这个标准我告诉你一般国家都拿不到的。 Amy 说了啊，电话打不进去，您不着急啊，因为这个两部电话我们都能看到，确实的确是现在站着线，就是您一会儿会我们会看到9:30啊， 对 对对对对， 65158199和65158299，或者是拨打中信的电话 66033698，66033698， 66033698，你也可以拨打啊。 嗯， 好，接下来继续，鹏鹏继续介绍啊。 对，刚才说的是比较近的这个东南亚海岛部分，然后热的地方，大家如果想去这个远一点，去欧洲那边的话，也有非常劲爆的价格。 嗯， 奥地利、捷克、匈牙利3国10天4999元起，这是在2019年1月2号、7号、3月13号、3月20号，出发日期都已经有了。 嗯， 东欧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3国10天4999元起， 10天4999， 太值了吧！这个，我告诉你，我当时暑期的时候买特价票还4000多呢，特价票还是中转，这全下来才4000多。 哎，我们这是直飞是吧？ 对，我一度怀疑这个。他那给我发稿子的时候是不是少打一个一？ 我也觉得是不是少打一个一，就是4999。 我说了，反正对我说的话负责任啊，赶紧打电话，少一我也不管。 对，如果下了节目一会儿他不承认了 啊，就跟东航似的，那个夜里发了出现一个错误是吗？赚着买着就赚了是不是？ 对。 然后还有呢，这个去到美国西海岸品质4城，2月22号、3月1号出发是5999元起。 嗯嗯。 然后1月9号出发的德国一地金牌德国一地6999元起。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法国、瑞士、意大利，6999元起 哦。 所以呢，就是5000块钱左右，欧洲5000到6000，欧美的选择非常的多， 玩转欧美。 这都什么时候的？是 2019年1月到3月之间都有团队。 对呀、啊，你看看、 哦、 欧洲，尤其你说是去3月份的时候去，多舒服呀，嗯、比咱们这暖和点 哦， 美国也不错， 嗯 啊，就是没价。 您可以拨打一下。这个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或者是众信的电话是 66033698，66033698。 嗯，好，接下来咱们先进段广告，之后让鹏鹏继续为您做介绍。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 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请鹏鹏说一说我们有哪些这个到年终的回馈的活动啊。 对，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6999，7999大家可以去到迪拜、埃及或者土耳其，都可以做一个深度10天到11天的游览，7999就可以。那么13599可以去北欧芬兰一地，一起去泡泡温泉，找到圣诞老人，骑骑驯鹿，坐坐狗拉雪橇。然后14999元买一赠一，可以去到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一地，一起去乐活一下。那么这是我们中信旅游在年底为大家提供的一些爆款的一些特价线路。同时呢，一直说是在这几期节目里边，它的一个叫爆款王啊，是我们众信旅游提供的2018-19年的众信亲子年票的这个活动。它呢是主要有一个7选3的一个主景区，还有一个大概得有100多个名录里边的这种那个景点，大家都可以去那享受服务。那么它呢是大家持这个年票啊，应该是对外售价218元，然后我们在活动中做特价，一张单张购买188，两张购买178的一个特价。那么主景区呢有北京野生动物园，这是一个能够告别了传统龙关动物的一个这个场地。然后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馆，带着这个青少年提供60多种社会的一个体验项目的一个教育基地。北京奥林匹克塔就是靠着这个科技馆、鸟巢、好水立方、玲珑塔那个建筑，能看那个北京夜景的。慕田峪长城和齐乐堡梦幻冰雪王国，这是一个北京室内的冰雪世界。这张票就240元啊。然后八达岭长城球幕电影和乐卓爱探奇乐园，这是7大主景区。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100多个这种辅助的这个景点，里边包含了各个的项目，有这个人文生态，有这个艺术创想、儿童乐园，然后呢这个运动乐趣、冬奥风暴、精彩户外和温泉戏水，还有缤纷课程。就是我们可以买一张原价218元，在活动中，在节目中做特价，178元起的这张门票，可以享受到价值14318元的所有的收入在名单内的景区。 对，其实跟大家说一下，这张套票我跟磊磊都买了，我们俩，因为是这样，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去一个滑雪场的门票，它可能就是 两三百 啊。我觉得有些滑雪爱好者，就像鹏鹏那天出了个主意，你可以多存几张这个门票。 对， 就这个年票啊，这个年票你存了以后，你就哪怕你老是去滑雪用。 都值，真的是值。 而且关键是，它这里边不光一个滑雪场，就是它好多个滑雪场，你拿着这张门票可以每个滑雪场去一次。 是，而且关键里边好多都是亲子游戏的活动，家里边有宝贝儿的呢，家长比如说一到周末就犯愁，说带着宝贝儿去哪玩，您根本不用犯愁，我们众信为您提前打包好这么多优质的目的地，您就挨着牌的去不就行了？ 对， 都去完您能赚10000多。 现在您就可以拨打北京文艺广播两部直播间的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来购买这条套票。 对， 那如果您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话，是按照170，如果您买两张以上是按178。 对， 如果你只买自己一张188，其实这个套票真的挺值。 是，哎，我们赶紧问一个朋友的问题哈，就是吴小乐，其实就是在问，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会在问，直接在众信 APP 里能买到这些吗？还是必须电话报名买？ APP 里边也可以买到，不过 APP 呈现的是原价，我建议您电话打进来留个联系方式，因为这个活动是给我们出发吧的听友们的一个 专属福利，专属福利。 所以电话再次说一下，6515-8199，6515-8299，您这个我们的电话一直是会开通到9点半。